獨立思考，思考獨立，匯聚天地正氣，集民氣，一個時機，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氣。逢星期五晚十點鐘，姚冠東、雅雲。 反常世態，合眾為色。 好，大家好啊！合眾為色，咁今日咧就有另一個肥仔， 好耐冇見啦。 咁啊，闊別咗三個月左右啦， 係差唔多啦，幾個月啦都。 係啊，點啊？呢排？ 呢排忙啦，準備畢業啦。 而家復出啦，係咪啊？ 復出啦。 咁你又即係想話做下主持咁樣係嘛？ 唔係，咁冇話做下主持，咁同大家分享下，傾下偈啊！咁耐冇見大家，好唔好？ 好啊，咁你想点啊？ 系啊，倾下同阿天倾下偈先啦。咁即系 即系嗰个你访问我系嘛？ 系访问下你啊！你今日晏昼喺 Poly 出席咗一个论坛啊，系咪啊？ 哦，系啊，嗰、那个好长名，我唔记得咗。咩当言论自由唔知遇上咩？ 咩当自由受到打压，当言论受到乜乜咁样。 跟住遇上专制咁样啦。 啊，嗰类嘢啦，系啦。咁样点啊？个论坛仲有阿长毛贼系咪啊？ 喂，阿哥。 阿秀慎都去咗喎， 我哋三個啦，咁就即系呢個 Poly 學生會會長就做主持，咁咧即系佢都好倉促嘅搞呢個論壇，咁我都同佢即系嗲兩句啦，咁佢都係話，即系點解有呢個論壇呢？主要都係因為戴耀廷嗰件事，咁所以就想即系令到佢想我搞一個論壇，咁就講下言論自由，然後喺學校入邊講下港獨，即系你又唔講得啊嘛。咁我特登講，即係佢有類似咁樣嘅意味喺度咯。 咁、其實 Poly 對上一次啊搞過類似嘅嘢，就係阿鄭松泰就俾學校嗰、那個佢，即係佢個教職員俾、那個學校嗰個紀律委員會就話要停職，唔再同佢續約啦咁樣。啊，唔係停職嘅，唔再同佢續約啫咁樣。所以佢都搞咗幾多呢啲嘢，希望佢哋學生關注翻啦。即係我覺得而家喺個 佢冇搞論壇啊嘛。 佢嗰次係搞一個討論啦，佢有好多人一齊，有啲教職員代表啊，鄭松泰啊，然之後有啲學生喺嗰啲會議入面嘅代表都有去出席嘅，咁都去即係我諗佢哋個目的好好嘅，就想好多學生去參與翻呢個討論呢個政治，尤其是而家呢一個學生運動好似咁叫做低沉咁沉寂一個期間搞啲咁嘅活動，其實我覺得係件好事嘅。 今日佢哋個論壇都。即係個會長自己問問題啦，問我哋啊，覺得我哋學生應該要做啲咩啊？應該點樣做啊？即係喺個情況咁艱難嘅時候，即係其實佢哋學生會自己都喺呢個問題上面，佢哋都諗好多。喺完咗之後都有同我哋繼續傾啦。咁台下都有一個疑似係佢哋莊園，唔知係咪啦，都未必係咁。一個女仔就提出咗一樣嘢，就哇！而家最近有一個調查報告，即係嗰個民調就係話原來有。差不多一半的大學生 52% 是沒有政治立場， 是啦，就是問這些問題，即 那份問卷我也有份做 的，是啦， 但我不知道他將我歸類在哪邊，可能他歸類了我做建制派他我記得最少的是他本土派和港獨派分了兩個派別的，港獨派和建制派是差不多的，然後最多的還是泛民， 即是你說那個那個、差不多的是那個數量， 是數量差不多，然後最多即除了沒有政治立場之外最多的還是泛民， 好像20% 喎，十幾，然後還有自決派，自決派就接近是泛民的一半，但都多過他所謂的港獨派和這個建制派。哎，我上堂我老師有同我傾過，即係有傾過啊，點樣去分本土派啊、港獨派啊、自決派呢幾個問題。其實因為我都唔知佢 definition 係點整，我都答佢唔到。 好難嘅，即係自決派有分你民族自決啊，定民主自決。不過通常都係講民主自決嘅啦。咁而本土派嗰個定義就係好模糊嘅。係， 咁港獨派又唔係係咪本土派一份子咧？其實。 係咪咧？呢個好複雜喎，即係呢啲問題。 係咁，我 即係你要定義到本土派先得嘅。 今日唔喺度長談啦，好嘛？咁你不如講下今日你同阿秀慎卿同阿毛啊，就分別講嗰啲咩言論？ 秀言咧就我唔好記得佢講啲咩，即係佢都幾隨心啊！見佢都即係佢一開始前係。 呢啲阿媽係女人嘅嘢啦，即係論壇完結嗰陣時嘅啦，其實都唔需要呢啲論壇啦，言論自由呢啲嘢本來應該有啊咁樣咯，即係佢都係比較reactive 啲嘅，即係嗰種叫做，即係佢冇乜自己嘢講，咁人哋講啲咩，跟住佢 回 應下， 係 啊係啊係啊，咁樣嗰種啦，咁而。整個論壇其實都冇乜火花，即係我哋即係有人話你會唔會屌啊毛哥咁樣，我冇啊，我啊無心戀戰都唔想做呢啲咁樣嘅嘢，咁咪即係各自表述咯。咁你又講你嗰啲，我又講我嗰啲，係去到一兩個位置又同佢有啲交往咁樣。 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其實因為嗱諗言論自由係喺我哋同佢哋嘅派別都唔會有太大嘅矛盾嘅，即係喺呢一個位置上。咁你哋有一兩個位啲來往咁係 即係毛哥就同泛民咧都係有啲唔同嘅始終。咁泛民嗰個言論自由嗰個定義同我哋嘅言論自由嘅定義咧，可能真係有唔同嘅。即係佢哋覺得即係譬如梁家傑咁樣啦，梁家傑佢有一次出個 status 就講尤惠禎，佢話周庭唔係尤惠禎啊嘛，即係根據呢個咩 ICPPR 咁樣，即係呢個咩國際人權咩經濟及咩唔知咩政治權利咁樣公約咁樣咧，就應該係有一個人權保障嘅。即係佢意思就係話尤惠禎唔係人啦，即係或者尤惠禎因為佢講港獨咧，佢講支那，所以咧佢就係唔受呢個人權法案去保障啦。咁所以。在呢個傳統泛民的觀點跟我哋嚟講咧，可能都有幾大的出入。不過阿毛哥就呢方面我係冇乜點討論嘅，即係大家都係講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但係就冇討論過言論自由嘅定義係咩啦。咁啊，佢即係我每次一講起一啲歷史啊，引啲例子嘅時候咧，佢又唔知點解好熱衷咁樣去補充啊！你講得太簡單啦，就唔係咁啊咁樣，即係佢都。有些少敵意想撩慶我嘅，即係自己嘅感受啫。咁即係譬如我講鄭南榕嘅，我一開頭咁我話鄭南榕係即係爭取一個 100% 嘅言論自由， 99% 嘅言論自由都未算係言論自由啦。咁佢講啦，最後即係因為自焚而死啦。跟住佢就喺度講話啊，鄭南榕咧就唔係因為台獨咧而自焚而死，係因為咧言論自由嗰陣時候我都冇講過話佢為咗台獨啦，即係佢係即係佢有些少即係 想同你幫你扣帽子， 我 可唔可以咁講咧？ 即係佢又冇正面咁樣去挑引我衝突嘅，咁但係我感覺到有少少啊，我都冇講過你，何必咧？好似想挑起我條筋咁樣。 佢依排好似想同我哋即係叫同我哋派系嘅人過唔去喎，即係佢早幾日又喺佢嗰個節目度又啊屌啊神區啊屌啊首斯達啦、啊，咁樣唔知咩事喎、啊，其實又即係我頭先特登有睇翻，即係依排好多人都講啦喺我哋嘅派系入面就講話神有阿毛哥又屌神區咁樣。但其實我頭先特登睇翻嘅，其實啊，原來我以為佢有啲咩好精彩言論可以睇下啦。屌，原來又係講，即係咁講好咁，係咁講收皮啦。然之後我而家就罵你咁樣，真實嘅即係 長毛色流係咁樣噶， 即係理據。 喂阿哥啊，即係喂 食咗藥未 啊？ 你咁啊，我又幾失望嘅，有啲嘢睇下。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我到而家都覺得佢哋點解可以佢哋鬧我哋派系嘅時候咧，最大一個問題就係咩？佢哋唔理解我哋係點樣俾人打。當然我自己冇事啦，我自己叫做一個幾 你都有嘅喎。 唉，算啦，小事啦，比起你啊，比起嗰啲天琪啊，佢哋我真係叫小事，我覺得。但係你成日去話人哋點樣咁做啊？你又話革命，又話乜乜乜，又話乜乜乜。喂，大佬啊，我哋點樣俾你打啊？你哋最多我覺得被剝奪呢個議員嘅資格，我覺得係好唔公義一件事嚟嘅。但係比起我哋俾人打啊，同埋我哋受到嗰種白色恐怖，喂，你哋咁樣講我哋，其實係真係一個好唔公義、好唔公道嘅一啲評論咯、 啊。我覺得就尤其是泛民啦，就唔好講長毛住啦。泛民就嗰種係覺得你抵死嘅，即係我喺論壇都有。提過下呢樣嘢，即係佢哋覺得，喂呢條紅線喺度，紅線喺度啊，就係咩獨立咁樣啦，你自己踩過去，你抵死咯，即係我哋唔好啊，我哋好乖噶，我哋冇去踩噶，周庭都冇噶喎，所以咧周庭冇得選咧係唔啱，但係陳浩天你踩過去，你冇得選抵死啦，係嘛？幫手打多兩下啦，即係同共產黨嗱，我有份打佢啊，嗱佢唔啱，嗱佢唔乖，我搞掂咗啦，唔好搞我哋，我一國兩制。 即我亦都提到我選舉呈請嗰單案，就係反映到泛民啦、黃絲帶啦、法律界人士，即係黃絲嘅或者泛民啲嘅法律界人士，佢哋係歡迎我單案嘅判詞嘅、嗯，即係歐慶祥法官，佢判我輸咗噶嘛。 嗯， 咁但係大律師公會出嗰篇聲明就話：哦，我哋係即係歡迎你個裁決啦，咁樣即係我唔明咁，好歡迎啦。即係有啲人係睇到都好開心，開心係咩咧？入邊有一句説話就係話：呢個選舉主任如果要取消嗰個參選人嘅資格咧，係應該要問佢問題嘅，根據佢答嘅問題，即係你俾機會佢辯解， 嗯， 嚇，辯解佢係咪港獨咁樣？你冇問過佢，然後就取消個資格咧，咁就係唔啱啦。咁啲人就見到哇，周庭是沒有被人問過又直接就被人取消了資格喎、哦、所以就變到嘩正啊，有這句說話呢，周庭那單案呢有得打有得贏，就是因為這樣，然後他們是、 哦、即是都是私利啦， 開心咯，即是他們始終都是覺得哎，那你真的踩了界嘛，你真的講獨立嘛，那你抵死啦、 嗯、 你自己基督教抵死啦、嗯、周庭沒有、哦、他很乖、哦、一路都沒有講過獨立、哦、不主張獨立、哦、所以是不應該不讓他選的。還有他們、有一種思維，就是覺得我哋要捍衛呢個司法獨立、一國兩制，點樣做呢？就係、是、當有人去激嬲共產黨嘅時候咧，啊踩佢紅線嘅時候咧，我哋就喺我哋個制度入邊搞掂佢，即、就、係、是、我哋嘅司法制度能夠處理到噶啦。你唔好插手啊，北京啊，你中國咧插手啦，即、就、係、是、我哋唔處理佢咧，中國就會出手啦。佢哋覺得、嗯、一出手咧，哦釋法啊又成咁咧，咁就干預咗佢司法獨立啦。所以佢為咗捍衛呢個司法獨立咧，佢要喺呢個司法制度底下咧，就要首先將我哋整死，俾共產黨更加快出手整死咗。 哦，即係唔理你生定死，總之你唔係俾呢個中央政府整死咧，你就佢喺佢哋立場嚟講就冇問題啦。 即係佢覺得哇，擺你喺度係一個藉口俾共產黨去釋法， 或 者插手。咁嗱，只要我而家處理咗佢，跟住同中國講啦。一國兩制非常之良好，我哋有能力處理啲嘢，你唔好插手。你一插手咧，就干預咗司法獨立啦。所以佢哋捍衞司法獨立嗰樣嘢，同埋捍衞一國兩制嗰個思維咧，就好扭曲、好奇怪嘅。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即 係我有啲難明。 就算嗰件事係唔公義都好，但係只要係喺佢哋嘅體制下去處理咗嘅，佢哋就 OK 噶啦。 即係佢哋只覺得 OK 咯，即係佢哋覺得我咁處理咗，共產黨就冇藉口去插手啦咁樣。 系啊， 傻啊！ 咁讲翻今日个论坛啊，你就咁睇又多唔多人出席啊？即系嗰个反应点啊？ 其实就佢宣传真系唔多啦，亦都系其实前晚先出咋嘛个海报。咁、 嗯、 但系嗰个人数我觉得尚算可以嘅，即系都有几多人坐喺度，企喺度都听，有啲譬如中学生听咗全程咁就听，佢都企咗可能有两个钟咁样。 有冇记者今次？ 记者有，都有好几个啦，六七八个。有啲大公都喺度，大公有兩個喺度。 咁講翻即係講再講多少少個論壇啦。咁有冇台下發言嘅一啲？ 有 Q&A 嘅，咁但係就唔會，即係第一次 Q&A 嘅時候係冇人舉手，跟住變咗係唔知點解我哋即係可能主持人問問題，跟住我哋喺度答，跟住後屘就有人問問題啦，即係有兩三個問問題啦。一個就係頭先我講啦，個女仔就而家有個民調就話有一半嘅學生係。即係對於政治係冇立場嘅咁樣，另外一個就係話，一個係發表意見嘅啫，純粹分享一下自己做咗啲咩啊咁樣，即係話我好支持你啊，長毛，即係你搞嗰個咩收集民間唔知咩意願，我有擺街站㗎，我幫你收集簽名啊，跟住有一個就是、長毛啲人嚟嘅，即係成間商家入嚟好熟口面㗎啦，就即係我同長毛喺度講呢個中國帝國嘅問題。跟住長毛就係呢個帝國咧，就係源自於呢個國家資本主義乜乜物物啦，即係好左翼嗰啲。咁佢就喺度叉住我，就話即係你係咪覺得中國唔係呢個咩國家資本主義啊？即係嗰啲啦。呢、這個之後又想知再講啦。跟住 咩想知再講？ 想知再講啦。 跟住講咩咁 M K 嘅説話唔得？ 係 想知再講。 保持年青啊個人要。跟住就仲有一個就其實都係問長毛嘅。 嗯， 原來他是理大的編委，即是理大學生部。咁長毛就很冇風度，我覺得呢下，即係佢長毛喺成個論壇入邊咧，佢就真係喺度鬧嗰條友咁滯，即係佢都冇點鬧過，就係喺嗰個位鬧。因為嗰陣就話啊，而家有啲即係叫港獨出嚟啦，咁咪擴闊咗個政治光譜咯。跟住佢引咗魯迅講嗰句，就係話中國人係中意調和嘅。 就是、你要開個窗，你頭先我好過開個窗，佢又猛開俾你。但係我你唔開啊，我拆你天花板啊，佢又開窗俾你。意思就係話有港獨嘅出現，咁我用八個字啦，就開天殺價，落地還錢。 嗯， 咁就可以即係、就是、擴大咗個光譜，擴闊咗光譜，而且係擴大咗空間，亦都加大咗一個談判籌碼，類似咁樣嘅意思。咁長輩話：，唉，我真唔明白你哋講啲咩？呢啲邏輯思緒咁混亂，我唔明啊！即係你話，哦，行咗廿年唔得，就要轉另外一個啊！要講啲激進啲嘅嘢，吸引啲人出嚟啊！嚇，要激進行動，即係講一大輪嘅咧啲嘢啦。跟住我就即係我抵唔住頸，我都幫緊即係澄清，即係講翻啲咁樣嘅嘢咯。跟住我就哦，咁我明咯，我明咯，即係又係咁樣。 咁论坛仲有冇咩补充啊？关于个论坛有冇嘢想分享下？ 你要讲好多嘢讲嘅喎。我同长毛主要有交往嘅，都系关于中国嘅，即系中国民主化嗰样嘢。即系佢话，中国同埋香港嘅出路咧，即系个曙光咧，睇嚟都只系得中国民主化呢样嘢。跟住我就话，其实中國民主不民主不是那個核心問題，不是那個症結，而是中國它宣揚得太強勁的帝國主義和它的民族主義。即使它民主化也好，它的種族即是它都是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這個帝國思想依然會存在的、即是它只會可能用一個疑似比較民主的一個制度和方式去通過它的政策，但它的政策依然都是向外擴張，都是壓迫其他人，壓迫其他周邊的國家、民族、要殖民其他地方，他都照樣可以打其他地方，是吧？即是他民主不民主也不關事，最根本的事是中國是一個帝國。那他就即是開始在說，其實民主化呢就是可以、對抗到帝國啊，怎樣怎樣怎樣怎樣那些啦。那其實即是他這樣說，前提是他都認同中國是一個帝國，所以這件事我覺得他跟泛民是有不同的。因為泛民佢係唔夠膽講呢啲嘢嘅，即係我中國殖民香港，佢哋唔夠膽講啦，唔認同啦。中國係帝國咧，佢哋都唔會認同嘅，即係唔夠膽講啊。唔知佢心底認同，但係佢哋唔敢講。但係因為長毛佢咁講，就係個前提係佢都認同係一個帝國咯。跟住佢就話帝國，即係點解中國有帝國啊？就是、因為咧，呢、這個國家資本主義啊，因為錢啊乜乜乜，即係好左翼嗰度係咁喺度講啊。 嗯，咁論壇就嚟到呢度先啦，好嘛？咁就 好 落下一個 topic 咯。 好啊，點啊，主持？ 你啊，法援嗰边点啊？而家 哦，法援啊，而家讲啊，其实就未公开讲嘅呢样嘢，咁就法援，前两日啦，好似系前两日就通知我就拒绝咗个申请嘅，咁佢哋又即系问咗呢个资深大律师攞咗啲意见啦，跟住个资深大律师就系林定国啦，即系前大律师公会会长啦，咁我上一份嘅法援申请都系佢写呢个大律師意見的，咁佢個意見就係話：，你啲單我冇得打噶啦，輸啊！所以咧，法援就根據佢嗰份意見咧，就話因為你冇得打，你要輸咧，咁所以我哋唔批法援俾你啦，咁樣。咁而家就即係諗緊各樣方法啦，因為即係嗰個上訴期限係存在嘅，即係話我之前個選舉程程輸咗咧，你要上訴咧，就會直接去到中心法院啦，因為選舉程程就唔會經咗上訴庭，直接去呢個中心法院。有個期限俾你嘅，即係如果你要上訴咧，你就要喺呢段時間入邊咧，你就要入紙申請噶啦。咁因為呢個期限到，但我又冇法援，我一入紙嘅話咧，所有嘢就好有可能咧係會繼續 proceed 嘅，即係譬如問你攞按金啦，譬如尤偉晶個單案打到去終審，其實佢哋嘅按金本身係七位數字嘅，唔知百幾萬定二百萬，後屘講價講到幾廿萬咁樣咯。即係話。如果我 proceed 嘅話，我入紙咧，咁啲對家啲律師就話：喂，我哋要做咗嘢嘅咯，到時就可以同我輕錢啦，明唔明啊？即係我一入紙，咁我即係代表我上訴，一上訴會 involve 咗好多個 party 嘅，即係包括律政司啦，同埋其他所有新界西當選咗嘅立法會議員，即係包括何君堯嗰啲。 咁關佢哋事咩？ 係啊，因為我要推翻呢個選舉結果啊嘛，咁所以就關咗佢哋事係。他們是答辯人咯，即係個角色是有某程度上好像是我告緊佢哋咁多個咁樣嘅，即係個咁，即係類似係咁樣咯。咁所以就好麻煩啦，嗰、那個 deadline 嚟啦，你要入紙啦，但你又冇法援喎，你唔知道有冇？如果你冇法援，你入咗，然後又 proceed 咗，啲人又開始話我請咗個大律師啊，資深大律師啊，然後法庭問咗案金咧，就幾廿萬幾廿萬咁嚟噶啦。那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咁而家仲 即係研究緊啦、度緊啦。今日 咁其實可唔可以講話係即係如果對於一啲即係可能覺得本身勝數唔大嘅一啲案嚟講，咁對家我老乜都請過最勁嘅律師，咁樣 claim 到你幾多得幾多啊？ 唔係你攞政府嚟講就得㗎啦。佢上一堂對我，佢請咗三個資深大律師， 嗯， 有三個資深大律師，資深大律師就即係貴啦、勁啦，係咪？咁你用到三個咩？余若海啊、Abraham Chan 啊，仲有一個成日打呢啲嗰個咧，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咁總之就三支大嘢啦，跟住就加埋其他大律師啊，再加埋事務律師啊，咁嗰度咧就起碼一嚿水啊，最少噶啦，即係加加埋埋咁樣。佢都政府佢請律師唔使用自己錢咁樣，唔請係咪？ 咁 都用你啲錢啫嘛，我啲錢啫嘛，大家啲錢啫嘛。 你而家使唔使即係係咪有冇機會要面臨呢個破產啊？ 有可能噶，即係如果我繼續做落去做選舉呈請。到即使我入咗選舉程序，應該可能冇法援，我再退出，即係我話取消唔上訴啦，都好喺之前呢段時間，可能已經係即係 encourage 咗，即係已經係有一大嚿錢喺度，即係嗰啲人嗰對家話：，哦，你話上訴嘛，所以我請咗個資深大律師， 即係你而家撤銷都好，你都要俾錢㗎啦。 係啊，我因為你話上訴，所以我請咗律師嚟睇我單案嘅喎。嗰啲逐個鐘頭計啊，點樣啊，影印費又同你計啊，各樣都要計噶啦。 咁你自己而家即係見到你頭先晏晝仲去出席論壇啦，會唔會好驚惶失措嘅一個人？ 冇，絕對冇啊！即係譬如我輸咗單官司啊，咁啲人就安慰我，唔使安慰，我根本冇感覺嘅對於呢樣嘢。即係我做選舉呈請又唔係為自己，為其他人。我選舉呈請贏咗。我最多是可能有啲曝光咁樣，冇得選㗎。佢一定係有其他方法，唔會俾我選嘅。即係大家唔好咁天真就覺得我玩呢個法律遊戲，咁玩贏咗咧就啊贏啦。咁樣唔係，佢好多方法去阻止我去參選。所以我都係為咗之後嘅人啦，或者係叫做即係呢個法律程序呢個站落咗喺我身上，因為我唔做冇其他人可以做，咁都要盡量完成曬佢成個制度入邊。嘅上訴機制咁樣同人講，喂，上訴完都唔得咁樣咯。 會唔會有遲啲會有班聲音就係話啊，頂你個肺，你呈請唔到，搞唔掂上訴，冇得上訴又好咩都好，搞到而家我哋啊想幫啊周庭爭翻口氣又唔得咁樣，會唔會有啲咁嘅講法咧嚟緊？ 我唔會，我單案已經即係判咗啦。咁佢哋已經有一份判詞，佢已經好開心啦。我是生是死他們都不太 care 的，我相信 有些灰心講到這裡，是吧？ 我又沒有灰心的， 即話曬都是一個在這個我用一個可能籠統一點的，就是 反對派裡面其中一個都挺肯付出自己的人，竟然即那班所謂爭取公義的人竟然將一個這樣的人至於生死不離咁樣。 其實嗰單案判嗰陣時咧，我都係冇感覺嘅，即係話好冇感覺嘅。我即係純粹為咗一個責任嘅義務咪做落去咯。咁我如果冇錢嘅冇法援咪唔做咯，就係、是、咁。我係有，但係之後我係有一下情緒就係嬲，就係、是、見到大律師公會嗰篇聲明我有嬲，因為歡迎個判詞，我心諗喂，屌你班友。都開心，雖然我話唔係為自己啫，為你哋啫，但你都唔使咁樣係嘛？即係話哇，歡迎派手掌喎！即係喂，大佬選係應該個個都選噶嘛？即係嗰個政治理念你唔認同都好，你咪交俾人民去選擇咯，係咪？即係你唔係個選舉主任幫你揀咗啊嘛？好，你俾我選，咁大家用張票嚟話俾你聽咯。即係哦，港樂派原來得200票嘅，咁你咪收皮咯，係嘛？咁即係你冇嘢好慶祝，因為呢樣嘢係違反人權噶嘛。即係唔啱噶嘛，咁但係佢哋慶祝啊，就是、因為嗰句説話，就係、是、因為幫我周庭咁，咁啊不算啦，唉，真係。 咁呢件事會唔會即係影響到即係貴黨嚟緊嘅命途啊？ 都唔會影響到嘅，影響到都係我個人嘅啫。即使我破產，都係我破產啫，破完產嘅人都仲喺度嘅。 真係。講到呢度真係有啲，我都唔知講咩好啦。唉，竟然搞到咁，但係即係我唔係怪你啊，我真係唔怪你。我講到竟然搞到咁，好似講到好衰咁添。但係即係講到咁沉重，不如我哋嘗試又講下其他 topic 啦，好唔好？即 係有啲咩 topic topic。 即係頭先就講到即係你喺一個論壇嘅時候咧，就講到話即係中國人嘅嗰個特性啦。即係其實我琴日咧，我學校咧就搞咗一個叫做商業新聞獎啦，咁就請咗呢個主禮嘉賓就係呢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咁樣。咁其實我諗學生嚟講咧，其實有一半係冇政治立場啦。頭先個調查同埋訪問嚟講，但係大部分都仲佔仲係叫做反對派噶嘛。但係我比較唔明白同唔了解一樣嘢就係、是。佢哋見到陳茂波咧係好開心喎，係即係啊，好似見到偶像咁喎，然之後 po 曬 Instagram 啊，嗰啲 story 啊，波波司長咁樣，好開心。其實我比較唔理解嘅就係、是、啊，究竟嗰時講緊雨傘嘅時候，嗰時咁多學生去參與嗰個運動，去反對政府點，反對政府點，甚至之後我哋都會有好熱烈嘅討論關於啊劏房波，即係話去劏房嗰啲嘢等等等等。但係點解嚟到今時今日，我哋啊見到佢嘅時候啊，好似好開心啊咁。 其實我都鬧㗎，即係唔好講啊咩支唔支持獨立啊民主嗰啲啊，基本上都鬧佢㗎啦。尤其是係即係我接觸得比較多係啲基層啊，或者係。即係比較冇錢嘅人，未去到中產嗰啲人啦，咁佢哋都係鬧陳茂波，即係譬如鬧佢話你派錢派得衰過人啊，成其實好多人鬧佢嘅。我諗學生應該都係鬧佢比較多啦。 係啊，但我即係睇唔明啊。然之後我見到有人就係話因為有啲學生要做功課，咁就要訪問啊陳茂波咁樣。佢話啊好開心啊，訪問到啊波波司長，哇好撚難聽，乜撚嘢波波司長撲你個街！即係好 過街老鼠 啊！ 陳茂波係過街老鼠嚟嘅。 即係依啲都係，即係佢都係，佢係咪咁有能力做呢個位置？即係我諗比起曾俊華，即係雖然佢都唔係一個我哋應該去支持嘅人，但係我諗如果要做財政司司長呢個位置，喂，陳茂波擺一明係靠關係上嘅啦，點解你哋佢一個靠關係上到個咁樣位嘅人，我哋學生有啲咩值得我哋去啊咁開心見到佢咁樣啊？打撚曬飛機咧，又含撚含撚都傻撚咗嘅啫。 即係頭先同你講呢個就係呢個中國人嘅劣根性啦。見到啲官咧，見到哇大人物喎、官喎，就好勁噶咯。咁就好自然咧，就咩都唔記得曬嘅。即係難聽啲講濕曬嘅。即係譬如你見到嗰啲咩特狗嗰啲咧，咩林鄭啊、梁振英嗰啲咧，成日啲人喺度鬧佢啊嘛。又落到區嗰啲人就哇好開心，哇落咗生果鋪買生果啊，影緊相先啫。我都係咁見到個官咧，就話哇官，即係中國人一見到哇官啊，官啊犀利啊，官就一定啱啊，叻啊，勁啊咁樣，即係就好威咁樣咯。 即係呢、這個我即係我肉酸啲講句就係講我哋含撚到雪雪聲咁樣樣。哇 ，sorry 呢個節目係咪冇咁多呢啲咁核突嘅錯應？ 你隨便講唔係我講啦， 唔好意思啊， 你講啊唔係我講。 即係我睇住佢哋嗰個食相咧，係即係我。喂，大佬，你睇我佢哋行，即系我哋下下有個學生會搞嗰啲年度嘅晚宴咁樣，我哋叫做行宴啦。然之後係同見到啲明星係差唔多嘅。咁你見到明星，啲明星唱歌俾你聽，跳舞俾你睇，你覺得幾開心啊，好好笑啊，好好睇啊，咁娛樂我哋嘅。喂，陳茂波唔係娛樂過我哋嘅人啦，陳茂波係一個打壓我哋、欺壓我哋嘅人啦。因為咩？我諗讀得我哋學校嘅過十八歲嘅都過七八成啦。喂，你冇份攞錢啊？就算你有份攞錢，你攞嗰嚿錢唔知道有幾多就得。之前嗰30,000蚊，我哋學校嘅學生受惠，但唔撚係佢派噶。嗰30,000蚊，林鄭月娥話要俾嘅。就算林鄭月娥俾咗30,000，我唔係話你哋要去支持林鄭月娥啊。但係，喂，屌，你要多謝人哋啊，因為你唔係多謝錯人先啊，你撲街，真係。 咁啊，休息一陣先。